都有機會，係啊係啊，起碼有有。 好大正，望翻轉頭，邊度我射過去，我真係諗唔到任何一度落去。 係 系啦，我就咁样。 因为分队嗰边咪收得唔好啊，我听到好似啲声嗰啲。 比较细声嗰啲。 系得 ，OK。 咪仲有啲收得唔好声， 可能我离开咗电话 ，OK。 系哦，咁样系。 就系大概就系咁样咯，吓。 嗯，系啦，咁啊，北打你睇过系广东话版啊，咁又点咧？咁咪讲嘅。 粤语就嗱，你问我佢啲粤语去配翻。 唔会有墨西哥口啊嘛， 佢咪佢咪直译嘅，嗱一定冇啦，冇咗呢啲啦，即系第一细细啄一定啄唔到你搵墨西哥口音，第二对最大镬佢咧唱歌。佢唱翻尹光嗰啲咁样，唔系嗰啲广东话歪音咧。 咩话？ 其实尹光 我系难顶，我真系顶唔到啲歌，因为咧，同埋佢最惨嘅粤语有个重点啊，因为粤语个重点系咧，佢配得粤语咧，字幕都掹走埋嘛 ，Queen version 嘅，系啊，不嬲都冇噶，即系如果粤语版本咧 ，Queen 嘅，直头冇字幕， 我想了解下佢原本讲乜都唔得。 系啦，变咗唱歌咧，佢你知佢嗰啲咧，即系好似教会嗰啲填词嘅。即系冇夹硬填落去咧，啲字系啊，即系教会嗰啲唔啱噶嘛，好细欢亲咁样嗰啲夹硬低落，咁有时唱粤语好中唱乜，我就真系 get 唔到歌，我都话我宁愿想睇英文嘅，不过咧嗱阿芬芬你啊，即系有客，我就你都知道我啲时间就好剔噶，咁咧我去到我想搵英文搵唔到，系啊，我主要全部粤语。系啊，我焗住睇粤语啊，冇计，我都唔想嘅。其实你问我啊，咁但系睇完你又问我咧，我又觉得配好似系，好似今次好怪许志安噶嘛，搵 系啊， 好似 配嗰只骑呢嗰只系嘛，即其实 系啊，另外女仔系边个咧？女仔好似系 女仔 得换字，唔系啊，有一男一女配嘅，都明星嚟，啊细路仔，细路仔。哎，我唔记得我睇翻，因为 原来总听又唔系。许志安系配老豆嘅，系配老豆嚟嘅许志安。 应该配啊，系啊，配嗰个系啦，配后屘知嗰个爸爸唔系爸爸太爷嗰个 太 爷。系啊，系啊，真太爷。 太公太公 系太公太 公部嗰个太公。 系啊，真太爷。 咁 咪即系 可以 有 个女声配噶，细路仔一定 系啊，女声配噶，但系哎呀，我都唔记得要放翻。 会唔会欣怡之类咧？ 唔会啩，我唔知喎真系。啊，邓建明嗰度写，我 边位啊？ 邓建明即边个？ 邓建明咪中医听咯，但系中医听男 系啊，中医听喎。咦，咁唔系中医听，咁唔系啊，中医听配太爷，太爷啊。许志安就真系唔知喎，你问我不过新年系咪都系睇粤语版噶？你我 新年冇睇， 未睇， 新年 未 睇。 我 唔系好分到， 唔紧要啦，唔 紧 要 啦，唔紧要啊，唔紧要啊。咁但系 都系女仔配嘅，应该 系粤语配嘅，女仔听我记得。咁而个托赖嗱歌就一定甩晒啦，即系真系唔知唱乜嘅，同埋个 feel 都一定唔及 电台。 系啊，但配音还可以，佢就都见到佢系有 twist 嘅。佢唔係純粹就即係將啲英文齋譯，咁佢都盡量想啱翻，即係叫做香港人小朋友，即係代入翻香港小朋友會講嘅嘢啦。即係你又唔會話變咗好老積啊，講啲嘢好鬼老土咁樣。咁我覺得都叫做舒服嘅。咁但係咧， 又係嗰啲咩嬲嬲豬啊嗰啲啊，又有啲咁嘅字啊？ 又不至於，佢又唔係特登玩網絡字嘅，但係起碼聽嚟順耳咯，唔會話有啲好突兀啦，變咗好似夾硬書面語咁講出嚟，咁好怪。咁佢有啲修飾嘅。咁但係因為已經冇咗歌嘅感染咧，我估唔到。哇！我老婆喊到反轉，癲喊。 咁樣。 佢差唔多最尾，我諗佢見翻知道真太爺，跟住太爺由張相將即將會消失，跟住又即將會化灰嗰度開始嘅喊，跟住計佢最後唱歌。 好早㗎啦喎，嗰度。 系好早啊！我真系我见佢喊，我谂背住仲三四个字啊！ 唔系咁呢个剧情感人，呢个系真嘅。 真系坚喎，真心喊。不过嗱，我老婆嗰阵，我老婆就我老婆想当年海底奇兵都喊到嘅。咁佢呢只，即系你要预佢即系。 咁呢个唔紧要啦，系啦系啦，但系呢套戏感人系 个 point 系个触动系佢凡系嗰啲家。系啦，家人嘅觸動咧，佢往往好 touch 嘅。即係你話愛情嗰啲好狗血嗰啲，佢未必 touch 到佢。反而係一到佢啲家人，譬如對家人嘅付出啊，或者家人之間嘅信任，咁呢套好正。佢就其實除咗講死亡，嗱佢死亡好正啦，佢將一個即係咁悲慘嘅死亡，就做到咁熱鬧，亦都咁具體化咗死亡係點。佢就出咗個幻想嘅世界，即係俾啲小朋友知啊，即係叫做好生動地講咗死亡呢個概念啦。咁但係第二，佢其實講遺忘啊。佢就話叫你唔好遺忘呢屋企，咁其實有個對家族傳承嗰種精神啫嘛。咁呢啲好 touch 啊，即係尤其是即係我咁嘅